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超越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燃，突然点飞了。 在邓文轩和慧娟的婚姻中，慧娟始终有一种危机感，这也难怪，所有的人包括小可在内都认为他们两个不般配。 一直等到小可到了初一的时候，他才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不仅仅是自己的父亲，更是一个出色的男人。 记得那天小可放学去医院找爸爸，夕阳铺满走廊，到处明晃晃的。就在金光里，走廊的尽头拐出个人来，身材挺拔匀称，脚步坚定轻快，带起白大褂两斤鸟儿翅膀一样翻飞。小可想，呵，这男的好帅。他定神再看，这男的竟是自己的爸爸。那是小可头一次用生人的眼睛看爸爸。从那次起，小可仿佛张开了另一双眼睛，很多从前被认为自然而然，因此视若无睹的事情，开始有了别样的意义。 在爸爸办公室的晚上，经常会有人敲门光顾，要不向爸爸咨询点业务的问题，要么就是给爸爸送来一些家乡特产什么的，或者干脆什么事都没有，只是因为屋里亮着灯，就进来看看爸爸是不是在。来的人呢，有绝大部分是年轻的女性，有医生，有护士，有硕士生，有博士生，还有实习生和进修生。 通常爸爸对他们的态度是温和有礼的，可敬不可亲的。但是小可觉得，如果来者长得特别好看时，爸爸的目光就会比温和有礼多出那么一点热度和力度。当然，这极可能是小可的臆断，他也多次想就此向爸爸求证，可是每每话到嘴边就是开不了口，只好把这猜测紧紧地藏在心里，既不好跟爸爸说，更不能跟妈妈说。这时的小可已真心懂得，父母不仅是他自己的父母，还是独立的男人和女人。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大三的寒假，那是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爸爸妈妈在医院参加各自科里的春节联欢会，下了班直接就没回来。那一阵子小可热衷于减肥，这个年龄的女孩对自己体重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了。小可制定了严格的寒假减肥计划，每天至少快走两个小时，白天睡到中午方起，起来吃吃东西，上上网，写写博客，一下午没了，只能晚上走。没有目标，为走而走，太枯燥了。小可决定走到医院去找爸爸，然后呢再陪爸爸一块走回来。 那是个晴朗无风的冬夜，月光清冽干冷，小可一路快走，直走到医院，身上才暖和过来，脚冻得疼到了木。小可到医院的时候，爸爸他们刚吃完饭，小伙子们吆喝着将桌椅往边上腾， 腾出中间地方歌唱跳舞。联欢地点借用了医院的一个食堂，来的人很多，除了本科人员，还请了手术室全体，各外科都很注意搞好与手术室的关系。小可就站在门口望，他一眼就发现了爸爸。只见爸爸坐在靠墙处的一把椅子上，他的四周或者坐或者站围了一圈的姑娘，脱下白大褂的他们个个花枝招展，竞相开放。数九寒天的有一位竟穿着裙子不穿靴子，露出了裙子下头那双裹着一层薄丝袜的腿，那腿自然是美极了，不美不值得奋不顾身的露。 小可认得这个女孩子，她经常来爸爸的办公室。这个女孩不光长得漂亮，据爸爸说业务也好，爸爸往往会就她咨询的业务问题进行耐心的长时间的解答。这个女孩是这个科的实习生，爸爸是这个科的主任还是教授，所以人家有权利问，爸爸也有责任答，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光明正大。可是小可就是不爽，仔细的想，这个不爽不是来自于这问和答，而是来自于爸爸在跟这个女孩子相处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愉快。此时此刻，没穿白大褂的女孩子越发的漂亮，她站在爸爸的侧后，年轻而饱满的胸膛差一点儿就碰到爸爸的肩头了。他俯下身递过去本和笔。 主任，我实习要结束了，马上要回哈尔滨了，能不能请您为我提个字？ 爸爸接过了本，眼睛含笑，好啊，写什么呢？ 那我说您写。 爸爸竟然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拿起了笔。于是小可听到了这个女孩子温柔的话语，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这个女孩子一字一顿，爸爸低着头一笔一画。小可再也无法容忍了，她一个大步挤了进去。 爸！ 爸爸吃惊的一抬头，小可先对周围的人，当然也包括那个朗诵的女孩，笑了一笑，保持着应有的风度和礼貌，然后对爸爸说， 爸，我有点事儿。 哦，好。爸爸应声站起，把手里的笔和本塞进了那个女孩子的手里，二话不说就跟着小可走了。这个态度，这个表现，让心情极度不爽的小可稍微好受了一点。走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小可开始了激烈的谴责。 爸，让写就写，情诗是随便能写的吗？ 哼，你说什么呢？这哪里算是情诗啊？ 那还不算情诗，那可是当今最流行的情诗。 啊？ 你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这是不是情诗啊？ 哎呀，写的还真不错呀。哎，这谁写的？ 仓央嘉措。 嗯， 爸，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的呢？ 哎呀，我是真不知道啊。这什么人啊？藏族人啊？ 不是说这个。那些女孩对您这样，您是真没感觉还是装的？ 对，他们对我哪样了啊？ 就那个女孩，让你写情诗的那个，明明是在勾引你。 小可，你这是什么话吗？ 爸， 人家一个女孩子。 爸，这些话我一直想说，一直没说，今天既然说了，就希望我们能够以诚相待，可以吗？ 好，你说吧。 爸，他们对您这样，您是真没感觉还是装的？ 装的。 为什么？ 这样最好，免得大家都无趣嘛。 这种事情爸经常遇到是不是？ 对。 爸，能这么干的女孩 没一个好东西。他们看上的不是您这个人，是您的条件。 小可在大学里有一个同宿舍的好朋友，这个女孩爱上了一位教法国文学的副教授。这个女孩子爱这个老师，爱到逢这个老师的课必听，尽管女孩子是学经济专业的，一句法语都不懂。那位副教授长得年轻英俊潇洒飘逸，开一辆四五十万的跑车，随便一件衬衫都是名牌，说明家庭条件很好。可唯一的缺点是已经结婚了，但是这个条件丝毫影响不了他的室友对这个副教授的爱和追求。室友的理论就是爱情是不讲条件不分先后的。一次深夜卧谈，谈到深处，气氛极其亲密，极其真诚。小可忽然问他， 要是他突然变成了穷光蛋，你还爱他吗？ 在黑暗中，好朋友竟然沉默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这么看来，爱情是有条件的了。 那个时候，小可对室友的观点一直持着不认同也不反对的态度，事不关己嘛。可是此时此刻，小可对这种人以爱的名义巧取豪夺的理论和行为已经满怀厌恶了。他跟他的爸爸讲了室友的故事，用来警示爸爸，可是爸爸说他杞人忧天。小可但愿自己真的是杞人忧天，可惜他觉得不是。刚才就在联欢会的现场，小可已经分明地感觉到被年轻女孩围绕着的爸爸极其的愉快。那个时候的爸爸眼光明亮，两个嘴角上扬，脸上每一道细纹里都洋溢着笑意。男人嘛，不管什么样的，不管多大岁数的，都会喜欢年轻好看的女孩子，这如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是自然的规律。对此小可也是理解的，但是可惜这个男人是自己的爸爸，小可就不能接受了。 那天晚上，小可独自先回的家，爸爸和妈妈后回来的，他们一块儿进门，一块儿在门厅里换鞋。小可呢，他就在一旁冷眼旁观。不得不承认，妈妈跟爸爸一块儿真的不配。妈妈不仅是老了，而且是老的什么都没了，没身材，没容貌，没气质，没作为。妈妈显然清楚这一点，有危机感，只是她的防范措施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爸爸对妈妈的做法也非常的反感，并且似乎是越来越反感。如果说从前爸爸晚上滞留办公室是因为家里房子小，怕相互干扰，现在家中妈妈专为爸爸布置了一间书房，关上门自成一体，但是爸爸却还会有事没事的留在办公室不回来。 今天晚上爸爸又没回来，说是有手术。小可和慧娟和沈化一起吃晚饭，为了弥补刚才自己的刻薄，小可格外详细地回答了慧娟关于下午事情的询问。他还用了章回体，一波三折，一唱三叹，把慧娟和沈化听得眼睛睁得老大，屏息静气的。小可绘声绘色地说完，沈化感慨， 呵，想不到这个郑海潮有这么大能耐。 慧娟白了沈化一眼， 那么大能耐，演个戏而已，事先人家陈总都跟他交代好了。 慧娟这么说是有他的目的的，他对郑海潮也没有什么恶感，他只是容不得自己的女儿小可对这个男人有这样的好感。这些天来，小可好像有事没事的总是要说起这个郑海潮，一说起郑海潮两眼就放光，刹不住车，刚才更是把他说成了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在小可的描述中，慧娟已经勾勒出了郑海潮的大概，一个外地人在京打工，没车，有没有房不知道，有车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没车却很能说明问题了。听妈妈刚才那么说，小可有些不高兴了。 不是这样的， 慧娟毫不客气。 那是哪样的？ 小可气得不想再说了，他起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并且咣的一声摔响了门。慧娟倒是一点也不生气，女儿的激烈反应只能证明自己的感觉是准确的，这个事情那是不能放任不管的，要找个机会跟女儿谈一谈。 第二天小可上班，实习老师给小可一份日文资料让他翻译，这是实习以来小可第一次接到与他专长有关的业务工作，颇为感动。翻完后他认真地校对两遍，仍然不放心，发给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帮着看了，提了意见再做修订后，方恋恋不舍惴惴不安地交了出去。上午下班去吃饭，在走廊遇到了陈家。陈家说，邓小可，你翻的资料我看了，翻得不错。没等小可说什么，他紧接着又问，喜欢南市证券吗？小可点头，陈家也点点头说，嗯，好好干。 陈家走了之后，小可站在原地竟然半天也动弹不得，他的高兴和激动简直是无以发泄。他连忙拨打郑海潮的电话，可惜没有接，于是他给郑海潮发了一个短信，陈家表扬我了，并且在短信的文字后面一连打了三个感叹号。中午，小可在公司楼下的茶餐厅吃饭，一个人趴在餐厅的角落的小圆桌上，边吃边看着手机小说。一大盘黑椒牛柳盖浇饭不知不觉就被吃了个精光，可是小可依然意犹未尽，他招呼走过的服务员给他端来了一杯香蕉酸奶。在等酸奶的功夫，小可边看小说边用勺子刮着盘子底儿往嘴里送，看到好笑之处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盘子也被刮得山响，旁若无人，自得其乐，肆无忌惮，引来了附近的两个女孩对小可之侧目。服务员拿酸奶过来，小可接过一口气喝下了半杯，心情好胃口就好嘛。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手机响了，看清楚来电显示，小可高兴地大叫起来， 郑海潮。 旁边的两个女孩看到小可的这副模样，低低地说道， 真没素质。 郑海潮一上午都在开会，手机就开了静音，会议一结束，他拿出手机一看，一大串未接电话和短信，其中小可的短信让郑海潮忍俊不禁笑出声来。一边笑，他忽然觉得这个小可真是一个孩子呀，真是让人忍不住要心疼他，帮助他。 小可短信内容对于海潮来说并不意外，海潮知道从此后陈家会对小可好，因为陈家是聪明人。海潮拨了小可的电话， 喂，你为什么事挨表扬了啊？我刚刚散会还没吃饭，如果你也没吃的话，咱们一起吃，边吃边说怎么样？ 小可赶紧放下喝了一半的酸奶，起身向外走，一边走一边说， 没吃没吃，正想吃呢，咱们哪儿见？ 到了门口被服务员截住，让他付账。小可面红耳赤掏钱，尴尬中全没留意响彻整个餐厅的广播声， 中午特价11点到14点，牛肉饭加饮料15元。 郑海潮约小可来到一家鲁菜馆，郑海潮先到，已经点好了菜，坐在那里等着小可。小可到了，他站在门口像一头小鹿似的东张西望，探头探脑，在看到郑海潮的一瞬间，原本有点不安的小脸竟然像花一般开了，郑海潮不由得一阵陶醉。在电话里，这一路上小可都觉得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跟郑海潮说，没想到真的面对面坐下的时候，竟然三言两语就没得说了。为了避免没话说的尴尬，小可只好不停地吃东西。郑海潮看着他，哎，我说你这么能吃怎么就不胖呢？ 我哪能吃了？ 你刚刚不是吃了一顿了吗？ 没有啊。你在电话里听到有人让我结账，以为我在吃饭， 其实我在超市。 啊，哪家超市里广播中午特价11点到14点牛肉饭加饮料15元啊？ 小可大窘，海潮毫无怜惜。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啊，一般来说我还真不会猜错。你不惜连着吃两顿饭，冒着发胖的危险来找我，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你不讨厌我。哎，你不讨厌我吧，对不对？ 小可哑了一样看着郑海潮，海潮正对自己笑。 也许不仅不讨厌，甚至你还会喜欢我。那既然是这样，哎，你就当我女朋友算了，以后呢我们俩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吃吃喝喝呀。 小可瞪大眼睛不说话，他拿不准海潮是真是假，可是听口气完全像开玩笑。幸好这时海潮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匆匆走了，走前说晚些时候再给他电话。晚上回家，小可对沈花说了这事儿。郑海潮让我当他女朋友，不过我没答应。但也没拒绝，你想答应吗？ 他人挺好的。 人肯定挺好的，你爸都说他好，但是这事儿光人好不行。 也谈得来呀，他见识多，能力强，人脉广，很值得一交。就算不做男女朋友，做朋友也…… 打住打住，男女永远不可能成朋友，尤其啊，当他明确提出要你当他女朋友之后。 小可不说话了，沈话接着说， 哎，小可，他经济情况怎么样？还没问呢。 感觉呢？ 不会太好吧？ 根据什么？ 他看着各方面条件那么好，可是陈家为什么要跟他分呢？ 沈化点着头，是啊，因为经济上不行。小可补充说， 陈家那人可实际呢。 沈化说， 实际就对了，向陈家学习，拒了他。 小可的手机忽然响了，来电话的是郑海潮。小可硬起了头皮去接，因为他还没想好怎么回答这个人呢。不料郑海潮根本就没让他回答，上来就说，小可，哎，有个聚会，明天晚上可以带夫人或者是女朋友，咱俩去啊。 小可吓了一大跳， 我没答应当你女朋友啊。 哎呀，假装一次嘛，啊，哎，我去接你，你就个急嘛，要不然人家都成双成对的，就我一个大龄单身孤单男，多可怜啊，好不好？就这么着了啊。 小可哈哈大笑，就算答应了下来。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为了感谢邓文轩对南石证券的帮助，陈家安排了一个饭局，主宾邓文轩请郑海潮作陪，但到底该不该出席这个饭局，海潮有些犹豫了。 听众朋友，王海玲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 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的船，有你最适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亮突然变黑了。 其实慧娟并不讨厌郑海潮，她只是容不得小可对郑海潮有好感，因为在小可的描述中，慧娟已经大概可以断定郑海潮是外地人，在京打工没车。慧娟认为有车说明不了问题，但是没车却很能说明问题。 小可哈哈大笑着答应了郑海潮临时救急让他假装当一回女朋友的请求，可是慧娟不让他去。起初慧娟的态度还挺好的。 小可啊，不管什么聚会可不能随便什么人约你你就跟着走是吧？ 郑海潮又不是随便什么人。 那他是什么人呢？干什么的不知道，家住哪里不知道，经济状况还是不知道。你倒给我说说关于他你知道些什么。 我感觉。 最不靠谱的就是感觉。感觉是什么？就是主观愿望加上主观想象的一堆混合物。所以小可啊，在这件事情上靠谱的做法是先把那些非感觉性的东西搞清楚了再谈感觉。 慧娟滔滔不绝地指示着小可。 小可啊，给他电话说不去了。什么聚会啊，晚上9点才开始，完了还不得早晨了。 在旁边的沈化也忍不住劝道， 小可要不算了吧，时间太晚了，你一个人出去小姨不放心。 我不是一个人。 你要是一个人倒好了，深更半夜一男一女能有什么好。这种事啊，到头来吃亏的都是女孩子。我在医院里见得多了，那些来流产的女孩，好的有男的陪，不好的自己，更糟的还有大出血、宫内感染，一辈子别想怀孩子。 妈，郑海潮不是那种人。 根据呢？根据感觉。 很多女人与其说被男人骗了，不如说被自己的感觉骗了。 昨天电视还报一个锅炉工同时把5个有文化的女人骗上了手，那人说自己是香港巨富，让在银行工作的一个女人为他从银行弄出个几千万。那人名字是假的，年龄也是假的，身份更是假的，总之除了性别全是假的。 说到了弄虚作假和撒谎，沈化忽然想起了孙景，忍不住咬牙切齿，在一边补充， 都说女人爱撒谎，其实所有行当里的顶级高手都是男人，撒谎也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小可的手机响了，郑海潮已经到楼下来接他了。小可边接电话边向外走，慧娟蹭的一下窜了过去，一把拉住小可的胳膊，并且一伸手抽走了小可的手机。小可猝不及防，在错愕之间，他听到慧娟对着电话大声地说道， 小郑啊，我是小可妈妈，小可不去了，家里有点事儿，对不住啊。 紧接着 楼下又响起了汽车发动的引擎声，沈化被提醒了，一闪身去了阳台，片刻之后回来对慧娟说道： 哎，小姨，他好像有车是辆迈腾，如果那人就是海潮的话。 慧娟点了点头， 对一个打工的北漂来说，有车就不错，很不错。 小可有些愤怒了，他一把甩开了慧娟的手向外走。慧娟着急地叫道： 哎，小可，人家已经走了。 但是回答他的是关门的巨响。小可没有去找郑海潮，他打车去了医院，去找爸爸邓文轩。 电梯到了九层，当的停下，门滑开了，小可闷头往外走，一抬头愣住了，只见爸爸和那个哈尔滨的漂亮女生肩并肩站在电梯门口。尽管一年多没见，但是小可一眼就认出她来了，因为她的漂亮过目不忘。 见到小可，邓文轩吃了一惊，明显的一愣，难道真的是心里有鬼吗？小可的心里却是一阵的痛楚。爸爸跟妈妈说晚上有事情要晚些回去，原来竟然是这个事儿。小可冷冷地看着父亲和那个漂亮女孩，一言不发，连声爸爸也没叫。他们跟小可打招呼，小可也不吭声，风度和礼貌一概没有。 漂亮女生进了电梯，电梯的门关上，邓文轩问小可： 小可啊，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他怎么来了？ 哎呀，他来北京出差嘛，顺便到科里看看，院里头有一个会诊刚完，他一直等我到回来，就聊了两句嘛。 爸爸说的都是实话，小可也愿意相信是。爸爸穿着白大褂，说明他的确有工作，还说明他连送那女生下楼的意思都没有，更不要说对他有什么别的意思。但是爸爸没有不等于那女孩没有。几天前小可那位坚持爱情不分前后的室友来电话说努力初见成效，法国文学副教授正同妻子洽谈离婚事宜。小可没头没脑地说： 爸，别不要妈妈。 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妈妈是有很多缺点，但是她为您付出了很多，她除了您什么都没有了。 小可，你这么晚跑到我这儿到底要干嘛呀？有什么事儿？如果有事就说嘛。 爸，您还爱妈妈吗？ 邓文轩沉下了脸，他大步地走开了。小可愣了一下，连忙追了上去： 爸，您生气了？ 邓文轩原本不想理这个任性的小丫头了，可是小可伸手挽住了他的胳膊，小臂顿时暖暖的，他不由得心软了。我当然生气了嘛。 爸，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担心，我担心，我怕他们把您抢走。 小可， 嗯， 不管你妈妈有多少缺点，我都不会离开她的。你妈妈为我付出了很多，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是你的妈妈，我们三个人才是一个家，我不可能让我的女儿的家庭破裂，懂吗？ 小可的泪都快出来了，她生生地忍住，她为妈妈难过。爸爸的话分明是说他已经不爱妈妈了。 可是邓文轩却没有察觉到女儿的情绪，他再次问道：小可呀，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小可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他是为了什么事儿，本想跟爸爸好好的说一说，但是此刻没了心情，于是简单的说： 爸，郑海潮让我当他女朋友，我妈不同意。 邓文轩感到了意外和惊诧，这种意外和惊诧不是因为慧娟的不同意，也不是因为郑海潮让女儿当他的女朋友，仅仅是因为女儿这显而易见的倾向，她明显是想当这个男孩子的女朋友。女儿 爱上那个年轻人了。父女俩此时已经在邓文轩的办公室里坐了下来，小可埋头在食品袋的小零食里翻着，邓文轩坐在女儿的对面默默地看着。女儿终于不可抑制地长大了，终于长大到了有了属于她的爱情的时候的。那么当女儿有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她的生活中有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时候，哎呀，女儿还会再来找自己吗？还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自己的对面跟他说自己的事儿，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一直以来，作为父亲，他觉得自己是这个女儿的依靠，是主心骨，而这个女儿是他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最幸福的东西。也许，今天这是最后一件女儿需要他帮她拿主意的事儿了。也许拿定了主意之后，自己的幸福也不再来了。 小可咦了一声，她从袋里掏出个纸盒看。 哎，这是什么？ 是椰干，是邓文轩从超市新发掘出的零食。小可打开盒子，取出一片放到嘴里嚼着品着，对邓文轩点点头表扬说： 不错。 通常这个时候往往是邓文轩最开心的时刻，而此时此刻只能让他徒增伤感。他镇静了一下情绪：小凯啊，你妈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那个郑海潮啊？ 小可往嘴里塞了一把椰干， 嫌他条件不好，不优秀。 哦，妈妈也是关心你嘛，啊？ 小可不耐烦了， 大道理别说了，就说您的意见吧，爸。 那，我倒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跟我妈相反。 紧接着，小可的话让邓文轩所有的伤感化作了担忧。小可说， 我恰恰不希望他太优秀，我希望我们两个平等相处，共同奋斗。我不想当任何人的附属品，说白点就是，我不想像我妈那样活着，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防贼似的，活得完全没了自我。 小可， 嗯， 不是这样的吗？ 怎么不是吗？ 邓文轩愕然了。他先是断然否认，继而无力地解释：哎呀，小可呀，一个家总要有一个分工嘛，我跟你妈妈就是分工不同，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所以啊，你不要受我们的影响。 爸，又讲大道理了，您认识郑海潮，说说您的意见吧。 邓文轩字斟句酌，我对那个孩子印象不错，他的妈妈是一个中学教师，家庭条件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我是这么想的。只要他有一份正当的工作，能够自食其力，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对你好，那么我就能接受。女儿已经对自己表明了态度，做父亲的不想违背女儿的意愿，他希望女儿幸福，女儿不幸福，爸爸怎么能够幸福呢？ 小可打电话约海潮吃饭，电话里听着郑重其事，令海潮不安，于是他试着问小可什么事儿，小可说见面再说。下班后，海潮赶往约定的江南菜馆，心里预感不祥，这会不会是他们最后的晚餐呢？ 两个人相对而坐，小可看着郑海潮的眼神闪烁不定，没招没落，直到服务员端上了两小碟赠送的餐前小菜， 小可眼睛盯牢其中的一碟酸豆角，终于张开了嘴。 没及时给你回话是因为我得先征求一下我爸妈的意见。我爸说只要你有一份正当的工作，能自食其力，对我好，他就接受。 郑海潮等一会儿见他没有往下说的意思，就替他说，那么看来你妈不同意对吧？ 小可点了点头。慧娟无论如何不同意，并且对邓文轩不满。年轻人不知深浅高低，感情用事，你怎么也感情用事？而邓文轩就是怕得罪他闺女。邓文轩提议说叫郑海潮来家坐坐聊聊，被慧娟一口回绝。北漂，经济情况一般，家庭情况一般，聊什么聊？慧娟曾让小可明确地问一下郑海潮收入多少，有没有房。收入一般都行，但得有房。我们自己要有能力给闺女买房，你没房也行，图个闺女乐意，可我们没这能力。如此结了婚，你们往哪儿住？但小可死活不问不说，掉过头来还指责他庸俗。也许他真的觉得不好开口问，真的认为当妈的庸俗。毕竟小可还年轻，但更有可能的是，小可什么都清楚，就是不说，怕说了父母不同意。这些天家里为这事儿闹得鸡犬不宁，近几日母女俩干脆不说话了。 邓文轩也理解小可，同时也理解慧娟，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让这对母女互相理解。他建议小可找郑海潮谈一谈，开诚布公，听听郑海潮的看法和意见。所以这才有了今天二人的相聚。 郑海潮问小可， 那你妈为什么不同意啊？ 小可实在是难以启齿，于是海潮想了想，换个提问角度。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是同意的？ 小可眼睛看着酸豆角，但我爸说，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不会幸福。 听小可这么说，郑海潮的心里有了底，看来小可是同意的。好，我跟你妈谈。 听海潮这么一说，小可慌忙摇头摆手，他不想让海潮尴尬，更不想让妈妈出丑。他是真的认为妈妈庸俗。 嗯，为什么？ 小可推脱，要是有个顺便的机会，一块说说聊聊还行。这种情况下，我妈根本不同意，你怎么跟她谈？ 郑海潮其实对慧娟不同意的理由早就猜出了八九分了。他对小可说道，也好，那么你先跟他谈，你就跟你妈妈说说我经济状况还行啊，在北京有房子。 听郑海潮这么一说，小可的脸腾一下子红了，他本能的替妈妈辩护，我妈不是因为这个。 郑海潮笑了，他觉得小可真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啊，只是有点太过单纯了。就在这个时候，服务员把菜送来了，清蒸鲈鱼，雪白的鱼肉，清脆的葱丝，这是小可最爱的一道菜。郑海潮招呼他趁热吃，小可拿起筷子夹起了一根葱丝放在嘴里嘬着，实在是没有胃口。郑海潮的手机来短信了，是陈佳发的，内容是明天的饭局我还是建议你去。 陈佳安排了个饭局，主宾是邓文轩，请海潮作陪，但是被海潮拒绝了。陈家请邓文轩的理由是感谢他对南石证券的帮助。虽说钱志国最终没能被救活，但是那次如果是别的医生主刀，所有人包括钱家人都会想，钱志国的死会不会因为医生水平不行？邓文轩主刀就打消了所有可能的遗憾和给公司带来的麻烦。吃饭的时间定在25号中午，是一个周六，邀请任务交代给了小可，并让叫上他妈妈一块儿。陈家说省得做饭了。一切落听，陈家把这事儿告诉了海潮，请他也来。给邓家的理由是钱志国的事海潮也参与了， 陈家要请他来算是一并感谢，而真正的理由是陈家想为海潮提供一个与邓文轩进一步交往、建立长久关系的机会，这样如果海潮母亲再有需要会方便多了。陈家对海潮说，他们全家都来，在这种家庭氛围里交往起来更轻松自然。我不是不可以替你转达你的愿望，但不如你自己去效果好。你到场什么都不必说，他父亲只要目睹了你我的关系，自然就能明白这里头的轻重厉害。 陈家的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全部在理，并且听不出一点破绽。可是郑海潮依然拒绝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对陈家有一种本能的防范，尤其是眼下他更不想让陈家掺和到他和邓家的事儿。他接着陈家的话说道，陈家呀，你这可就有点逼人就范的意思了，对我尊重的人我不想这么做啊！当然我还是要谢谢你啊。郑海潮口气温和，但是态度却很坚决，这让陈家大为失望。郑海潮看了短信，把这件事儿跟小可说了。小可说道， 你要没事去呗，你们是同学，有话说，你和我爸也认识，要不光我和我爸妈跟他没话找话，一顿饭吃下来累也累死了。小可说的是心里话，但是只说了一部分，没说出的部分是妈妈如果看到海潮跟陈家那么熟，对他是个加分的事儿。 嗯，也对啊。郑海潮点了点头，拿起手机给陈家回复了两个字，好的。发送之后他抬起头对小可说道，小可啊，你说这算不算是一个顺便的机会啊？ 小可吓了一大跳，陈家也在？ 怎么了？这有什么不好吗？小可想不出有什么不好，可就是有一些忐忑不安。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尽管陈家早就感觉到了郑海潮和小可的关系不一般，但是当事实确定无疑地摆到面前的时候，陈家仍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西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 我和你飞了，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转，就你最适合。 最适合抱紧。